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经文是今天经文是十八到四十三节，在我们教会的新约圣经第一百一十页，一百零九页开始，主要在一百一十页。我读的这个版本是和修本，所以和教会的和本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前面有个字没有翻译，应该说然后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马可福音在这里讲说，耶稣听见看着他就爱他。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些话就很忧愁，因为他很富有。耶稣见他变得很忧愁，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都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子或妻子兄弟父母儿女的，没有不在今世得更多倍，而且来世得永生的。耶稣把十二个使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点也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对他们是隐藏的，他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子，他不止硬着面向走上耶路撒冷，而且他向我们解释他上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是为了什么人。当时门徒们还不尽明白，但是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明白，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听你儿子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不外乎就是关乎人该做什么事以至于承受永生的话。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祷告是奉他的名。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录，耶稣在祝福小孩子之后，有这一个人来见耶稣。路加说他是一个官，马太说他是一个青年人，意思是那个字二十几岁的人，只比耶稣年纪稍微轻一点。我们都容易忘记耶稣这时候只不过32、33、34岁。马可记录的最详细，他写耶稣刚上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他问，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当什么官，但可能不是管会堂的官，因为他还太年轻，但他毕竟是个官，而且是个有钱的官，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不顾面子跑到耶稣面前，他跪在耶稣面前，表示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有一定的迫切，一定的诚恳，一定的谦卑。但是如果你的神学够严谨，你可能会说，他从一开始就问错问题了。 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承受永生，好似永生是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事赚取的。也许他的意思是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够不够，我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够不够，好得着永生。一个自义的律法主义者会问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么严谨，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么苛刻的看待这人和这人所提出的问题。之前还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律法师也来，他来是要试探耶稣，他没有跪在耶稣面前，但是他问了同样的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的主他没有责备他，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耶稣怎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啊，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再过不久，在五旬节，耶稣升天之后，众人听到彼得的讲道之后，他们扎心，也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做什么。彼得也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这群不受教的人，神学怎么这么烂，问错问题了，以为可以靠行什么事，靠行为得救。彼得回答他们，你们要做一些事，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要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不见得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也许是每一个人你我都应该问的问题。耶稣那天没有直接回答这年轻人，反而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善良的，你们的版本是良善，我的版本是善良，或直接翻译就是好的 Agathos， 这个是希腊文最常见的形容词，但是当时的犹太人通常不会直接用好的来形容某个人。学者指出，当时的文献从来不会用好来形容犹太人的老师或者拉比。也许这年轻人他试图想要讨好耶稣，就像现在的人会给牧师关上一个荣誉的头衔，还是这年轻人有可能真的认出耶稣的身份。不久之后有一个百夫长，这人是外邦人，他说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一个外邦人可以认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从小就熟悉经文的年轻的官也有可能会认耶稣是善良的。而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你们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善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你注意，耶稣那天并没有否认自己就是善良的。我想我宁可认为耶稣那天要帮助年轻的官明白他的身份，其实这就是这年轻的官需要知道最重要的事，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没有良善的，你称我为良善的，你就必须承认我是上帝。有些学者会说这是过分解读耶稣那天所说的话，耶稣那天并没有暗示自己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只不过是要 指出这个年轻人想要拍他的马屁。我们想太多了。那我会说我们也许没有想太多了。耶稣之前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直接翻译，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恨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我们之前提到，犹太人听得出来，这是主耶稣重申《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要爱他如同爱上帝。什么样的人可以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除非他不只是人，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主耶稣能够如此的要求门徒爱他，他也能够如此的要求那个年轻的官认识他就是本为善的上帝儿子。我想这不是过分解读，也不过分。耶稣继续对那个年轻的官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孩子们，这是第几诫命？这是第一石板的诫命还是第二石板的诫命？这是第五到第九条诫命，但是耶稣没有按照摩西五经的次序列出来，他也没有提到前四条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造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要守安息日的那四条诫命。也许因为没有一个守法的犹太人会承认自己没有守第一到第四诫命，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耶稣没有列出最后一条诫命。什么是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心，不可贪婪。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不，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So J.C. Ryle 莱尔主教说，不可能有比这更充满黑暗和自大的答案了。这样回答的人，他不可能正确的认识他自己，也不可能正确的认识上帝或上帝的律法。我想莱尔主教他是用比较高的标准来评估这个年轻人，但是我建议我们不需要用这么高的标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答案不够诚恳或不真实。保罗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注意，那不是一个空洞的夸口。法利赛人确实行上帝的律法，行律法上的义，只不过耶稣要我们的义胜过他们的义，才能够进天国。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为那个年轻人没有遵行这一切，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义，像污秽的衣裳。确实这一切没有办法叫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得到永生，但那不表示这一切的善行，他所行出来的善行，他遵守律法毫无价值。马可记录，耶稣就是在这一刻听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就是在这一刻看着他就爱他。这个我认为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录，第十章是最神秘的经文之一。主耶稣爱他却没有拯救他。上帝爱世人，但是上帝怎么样爱世人？就是神学家会分辨上帝的爱，上帝爱他的创造，上帝更爱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上帝又特别爱这些人其中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忠实反映他本性的人。但是上帝最爱谁？最爱他所拣选 要得救的人。所以世的上帝爱世人，甚至会爱世人中的好人，但是上帝也不见得拯救每一个世人，甚至不见得拯救世人中的好人。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有一系列关于马太福音十章，就是关于耶稣见这个年轻的人，年轻的官来见耶稣的讲道。其中有一篇讲道，特别是在这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就是耶稣见了他就爱他的这节经文。曼顿指出，上帝确实善待那些没有重生得救却努力遵守上帝律法或尽力行善的好人。曼顿说，他们最终要受较轻的审判。曼顿的用词是，他们的地狱比较凉快。不论如何，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善行赚得上帝的爱。加尔文会说，如果上帝的爱是人可以赚取的，那么青蛙和跳蚤也有功劳，因为上帝也爱青蛙和跳蚤。你我会稀奇，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居然也爱那个年轻人，或许因为我们对这年轻人有一定的想法。我们都听过有人讲到说，他是一个自满自以为意而且又爱钱的财主，耶稣怎么可能爱那样的人。我觉得这种想法凸显我们以为耶稣应该爱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其实应该因为耶稣爱那年轻的官而喜乐，认知如果耶稣爱那年轻的官，他就更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舍己。虽然我们的义不及那年轻的官的义，但是他居然更爱我们。我们中间有谁敢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爱那年轻人，但是那人并没有经历最可贵的爱，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我所经历的爱，就是上帝为罪人舍去他独生爱子的爱。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承受永生，你还缺少一件，什么？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缺少的一件，这个年轻人所缺乏的，正是第十诫命，不可贪心。这诫命不只单单禁止人贪恋人的房屋、人的财产、人的妻子，也要求人要顾及邻舍的需求。西敏大要理问答第147问。有趣的是，使徒保罗后来说，就是这条诫命，不可贪心这条诫命叫他知罪。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要靠遵行律法承受永生的人，他就必须遵守一切的律法，而且全部的律法都包含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我想主耶稣那天是提醒这年轻人，忠恳诚恳的年轻人，跪在他前面的年轻人，你遵守一切的律法 OK， 但是你可否爱邻舍如自己？你可否爱邻舍如自己？还是你比较爱自己的钱？注释书的作者通常会在此提醒读者，你要变卖一切舍去给穷人。这个命令是耶稣对那个年轻财主，对他个人特别的要求，正因为他非常的富有。但是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并没有要求你我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有吗？他有要求吗？ I don't know， 我自己并不确定。 我不那么的确定，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我宁可相信主耶稣迟早，他迟早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卖舍去一切所有的。耶稣他自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去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主耶稣要求你我舍去自己，难道他不会要求你我舍去自己的财产，或自己最心爱、最在意、最舍不去的那一件人事物？他还没有要求你，不表示他不会要求你。当他要求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这才是重点。什么是你的财宝？你的财宝在哪里？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也许你没有钱，但是你有其他的财宝。每个人都有财宝，你的名声，你在人眼中的地位，你所建立的王国，你积的功德，你的安全感，你的自我形象，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最爱的人，你受伤的痕迹，你的伤痕，什么是你还缺少，什么是你无法舍去的那一件？这是一个选项，这是一个选项。永生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永生有其代价。这个选项是你放弃你无法舍去的那一件来跟从主耶稣承受永生，或者你可以守住还缺少的那一件，赔上自己。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选项，毕竟有谁不要永生？有谁会拒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然而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决定，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舍去那一件最宝贵的事，也没有人会有能力选择耶稣。那个中肯的年轻人听见这些话就很忧愁，因为他很富有。马可说他听见这话脸就变了色。为什么变色？因为耶稣在帮他数算代价。都很好，凡事都很好，天气永远是晴天，直到你需要数算代价，就晴天霹雳，天云变色。耶稣见他变得很忧愁，马可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那天看着这个财主，他所爱的年轻人忧忧愁愁的离开他去了。我猜我们中间有人会问，耶稣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他是不是说话太直接了？你才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要求他要变卖一切来跟从他？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再给他一点机会？难道不能够陪伴他多走一里路吗？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心？耶稣怎么能够就这样让他离去？如果那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你会让他离去吗？你知道他遵守律法，他问好问题，他诚恳，他寻求永生，而且我肯定他准时十一奉献，是个难得的人才。我们怎么能够就这样让他走了，还忧忧愁愁的受伤的走了？我们不会这样子做，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我们不会，包括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的人， 或许耶稣真的不如你我有爱心，或许你我真的比上帝更有恩典，但是你必须承认耶稣比你我更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如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在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的家乡不能够行什么神迹。这是最可悲的事，蒙上帝所爱却不得上帝儿子拯救。这就是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却离弃真道的人。那个年轻人那天几近得救，他认耶稣为良善的，他跑来跪在上帝儿子面前，最终却从上帝儿子面前离去，只因为他很有钱。耶稣见他变得很忧愁，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你们都听过那个针眼，可能是一个成长。那针眼就是针眼，骆驼就是骆驼，骆驼就是不可能穿过针眼。我们不应该把主耶稣说的话打折扣。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有钱的人如果不放弃钱财，变成没有钱的人，就不可能承受永生，进上帝的国得救。而哪一个有钱人愿意放弃自己的钱财？而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能够放弃那一件还缺少的事？不论那是什么事，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意思是，如果蒙上帝祝福的有钱人，这是犹太人当时普遍的信念，有钱人就是蒙福的人，如果这样子的人都不得救，如果这个从小就遵守上帝律法的人，耶稣所爱的年轻官都进不了天国，那么有谁还能承受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说，在人不能的事，在上帝都能。人不能，因为人的心刚硬，说我就是不能，我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上帝可以给人，就连这样子的人，一颗新的心，像小孩子那样的心，就是那个年轻的官那天所显然没有的心，他不愿意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上天堂，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资源，他就不需要依靠耶稣，他不相信耶稣的爱好过自己的生命，他不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爱耶稣，他爱钱财。而上帝最终总是赐给人心所爱的，不论是钱财或是上帝的儿子，或上帝会赐给人一颗爱他儿子的心。自从亚当吃了那颗果子之后，就没有人能够靠着完全遵守律法而得到永生，但是上帝能够赐给人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儿子，成了人子，完全遵守律法，替人献上自己为完美的赎罪祭，为人赚得永生。在人不能，唯独在上帝他可以。早这时候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个听起来很耳熟。看啊，我的牺牲，看到我的事工，看到我的偶像。传道人都很喜欢分享这种个人见证。你们看，我为主的缘故，抛弃了台大学历的光环，放弃了优渥的待遇，舍去我锦绣前程，为主牺牲。马太亨利写，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就是过分谈论我们为基督所舍去的东西，为基督所做的事和所受的苦。彼得说：看啊，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这个彼得他无法不夸大自己对基督的情感， 牺牲舍弃一切来追随他的主。然而我们绝不因为此自豪，反而要承认这根本不值得一提，而且应该感到羞愧。如果自己曾为此为主所做出的牺牲所舍去的事感到遗憾，或者有其困难，或者仍然渴慕那些舍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感到羞愧。主耶稣应许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子或妻子兄弟父母儿女的，没有不在今世得更多倍，而且要在来世得永生的。就是说，就算上帝没有现在要你撇下一切，跟随他的人也必须要有撇下一切的心智，而且你要有这种心智，你就不只需要数算代价，还需要相信上帝儿子所应许你要得着的奖赏。你要相信你有一位慷慨的上帝，你要相信有一位乐意赏赐你的主，今世来世都赏赐你的主，是这样子吗？你信的主耶稣有在今世给你得着更多倍吗？你失去家人，你是否得着更多的家人，属灵的家人？耶稣说，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家人。耶稣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是这样子吗？还是你为耶稣所失去的远过于你所得着的？你认为你牺牲很大？换另外一种方式问，你问自己，我信耶稣之后是否比以前更喜乐更满足？还是我总是数算我为耶稣所牺牲所舍去的，反而有更多的苦读甚至懊悔？或者再用另外一个方式问，你撇下一切跟随主耶稣值得吗？这个选项，这个交易值得吗？保罗他后来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你不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就不可能为他丢弃万事，你尤其不可能为他舍去那一件事，那一个偶像，不论那是什么事。问题是他值得吗？他值得你撇下一切来跟从他。那人称耶稣为良善的，你则必须认耶稣为至宝。耶稣把他十二个使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就是他自己身上，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向他吐唾沫，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至少是主耶稣第四次向门徒预告自己将在耶路撒冷受害，只是这次他说的最详细。但是这些事门徒一点也不明白，因为这话的意思对他们是隐藏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至少主耶稣那天有告诉他们，他们就没有借口说自己不知道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会遭遇什么事，或跟随耶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就是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耶稣要求那个年轻的财主要抛弃一切跟随他的结局，就是彼得他们自己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你会问值得吗？其实你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值不值得，而是你值不值得。你值得他被人戏弄、凌辱、吐唾沫、鞭打、杀害？ 你值得他，他上帝独生爱子，撇下天堂，撇下荣耀，撇下他的一切，被他的上帝撇弃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值得吗？为了你不是吗？你值得吗？哇，如果他说你值得，如果他说他上耶路撒冷就是要为你遭遇这一切的事，你我想就很难说不值得。你怎么可能不撇下一切为要得着这样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成就那最不可能的事，在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是放弃那还缺少的一件，不论那一件是什么人事物，好得着你的儿子。这个最合理的交易，对我们来说，若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喜好，是最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你可以，就求你施恩给我们。就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蒙你儿子所爱却不得救，像那个年轻的官。我为他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